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Here we go， 2018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这里是 FM 9.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在周四的上午9点到11点陪你在路上收听汽车专属音乐，也为你带来全方位不同感受的汽车音乐新体验。关注并分享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汽车的全拼 FM 9.4，汽车的全拼 FM 9.4。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北京呢，感觉这个天气啊，随时要下雨，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周四的限行尾号。一和六的朋友注意了，早7点到晚8点呢，五环路以内禁止行驶，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稳驾慢行。那么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没有轮子没有窗户的概念车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油耗增高的具体原因，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会依次为各位分享。首先来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揭榜时间，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Five Keep on Moving。When the rainy days are dying, gotta keep on trying。第19名 许飞，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 我们终将会牵手。 第18名苏打绿，天天晴朗。 你的心蔚蓝温暖。 第17名 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四季花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 第16名 牛奶咖啡，两小无猜。 你和我都有了第一根白头发，长大以后相遇见到。 汽车音乐排行榜Music Top List。 OK， 马上要揭晓的是第20位歌曲，来自英国男子组合 Five 的励志单曲 Keep on Moving， 上周排在第45位，本周上升25。那么 Five 这支队伍呢，五个人也是将他们的喜欢的灵魂摇滚、Hip Hop、舞曲等多样的元素融为一炉，创造出这样的一种迥异于其他偶像团体的诱人风采。我们来听听看。 Screaming, trying to get it through to my friends. feels that life has no meaning, but I know things will be alright in the end. When the rainy days are dying, gotta keep on trying. All the bees and birds are flying. Never let go, gotta hold on and no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And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Dying, gotta keep on trying. All the bees and birds are flying. Never let go, gotta hold on and no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And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Get on up when you're down, baby.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okay. 这是1999年的一首单曲 Keep on Moving。 其实本来今天我到直播间之前还是在打哈欠哈，有点困，但是在直播间里面听到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活力的旋律之后，就瞬间把这些疲惫都驱赶掉了，非常的活力。是希望能够在汽车音乐会当中陪你分享更多这样的音乐，为你开启不一样的早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我们来揭晓榜单。排在第19位的歌曲是来自许飞，我们终将牵手旅行。这首歌可能熟悉许飞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很符合他个人风格的一首单曲啊，非常简单的木吉他伴奏，但是依然清澈安静的曲风。 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开始放肆，温柔不止无数眼眶，总被回忆弄湿伤口。 思绪在这个时候会稍稍的放缓。许飞，我们终将牵手旅行，在上周排在第37位，本周上升18位。这首歌会不会激起你对于远方，对于另外一座城市，一个环境的向往呢？

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像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老狼真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歌手。之前赵赵有提过关于唱民谣方面的，他说其实唱歌不是考验的是技巧，而考验的是语气。其实这样的方法，这样的理论也同样适用在流行音乐当中。前年在青岛的时候，我还跟老狼，就是他在开演唱会，然后有过交流。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位歌手，这么多年下来，他还是和当年一模一样，脾气没有变，样子没有变，包括眼睛当中的那种少年般的孩子气也没有变，只是可能对，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之后，但是当他穿上白衬衫在舞台上给你唱歌，你还是会觉得他是90年代那位翩翩少年给你唱《同桌的你》，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真情。好吧，如果说让我在车上只能有一张专辑，我会选择老狼。那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再多加一张专辑，就是来自牛奶咖啡。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来为你揭晓第2018年第28期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16位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两小无猜》。哎，这首歌好像让我们回到了许多年前哦，回想起那些美好的青春画面，而且是不由自主的露出微笑和开心。上周排行第26位，本周上升10位，来自牛奶咖啡《两小无猜》。 你喜欢弹吉他，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上午10点，吴亦凡全新单曲《中国魂》正式上线。从创作立意到歌词所传递出的内容，都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吴亦凡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在承载青春、个性和态度的同时，也能有情怀、有温度，凝聚正能量。歌手王鹏全新柔情单曲《爱开始的地方》全网发行，歌曲用蒙太奇的回忆手法对爱与伤来去之间做了最好的诠释，用副歌的金句“你路过我年少轻狂，留下回忆，留下一身伤”来表达对爱情最痛彻心扉的思考。继续来关注，阿朵即将在7月17号发布2018全新单曲《选择原谅》，这是继去年底发布《死里复活秀》录音室版原声专辑后，全新出发的阿朵再度推出的音乐力作。近日，歌手张磊除了积极宣传自己的新专辑《时光碎片》之外，在音乐作品上也毫不停歇，为刚播出的热播电视剧《猎毒人》献唱了片尾曲《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院、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Here we go， 汽车音乐会为你带来全方位不同感受的汽车生活体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在这里和各位分享在汽车当中值得聆听的这些好音乐。第二时段继续进入我们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首先来分享一辆啊没有轮子没有窗户的概念车是什么样子的。哎，你可以天马行空的发挥你的想象力，比如说电影里面这个黑衣人里面这个独轮车，再比如就是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种全透明的观光车啊，其实看上去特别像一个玻璃球。那设计师 Daniel 呢，最近也是设计了一款自动驾驶的概念车，也是在内部的设计上，自动驾驶概念车呢，也是探索以空间为中心对车辆进行的设计，尽可能的为乘坐者呢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以至于这辆车出来的那个概念的图片呢，已经完全偏离了传统汽车那种轮廓。而在外观上呢，弧形的天幕也是完全在功能上代替了传统汽车所配备的车窗和天窗，给乘客这种隐私的感觉。而且车门处更采用的是对开合设计，两扇车门是用雷诺的 logo 连接在一起，可谓是独具匠心了。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未来汽车带给我们的惊喜与便捷。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的接榜时间，我们稍后要听到的这是要接榜本周第15位到第11位。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十五名 The Black Eyed Peas Just Can't Get Enough。 第十四名 乔任梁 Boom Boom Boom。 第十三名 罗大佑陈淑桦滚滚红尘。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呀。 第十二名 Fresh 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第十一名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先我们来听到的夜是那一首能够来调配心情的歌曲，来自黑眼豆豆的这首歌，在上周排在第三十位，本周上升十五位。那么这支组合呢，是从1995年成立以来呢，已经在全世界售出超过了2800万张专辑和超过3080万条数码曲目。 1 2 3 go 来。 哎，用这样的旋律来开启我们第二时段的活力哦。黑眼豆豆 Just Can't Get Enough。 身后我可是经常的高手，你被我看透你别害羞，能否跳支舞，我有完美的舞步，你其实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 I wanna dance OK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就在你身后，我可是经常的高手，你被我看透你别害羞，能否跳支舞，我有完美的舞步，你其实明明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 I wanna dance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来我这边，为何你偏要躲我后面，我的热情对你 say hi， 可没聊几句你却对我说拜拜，通常我是那种万人迷，为何只有你不 follow me， 你的矜持快要让我上瘾，必须追到你 You drive me crazy Boom boom boom I love you Boom boom boom I need you， 我都快要自重，为何你还不 在第十四位的歌曲来自乔任梁的 Boom Boom Boom。 这是在台北录唱的时候，他和同龄的制作人 WaveG 陈启贤也是一拍即合，三个人完全放开，也是边玩边录，所以你刚刚在歌曲当中听到的这种感觉是一种完全玩乐状态的歌曲。上周排列第29位，本周上升15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o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I'm addicted, wanna jump inside your love. I wouldn't wanna have it any other way. I'm addicted and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Honey got a sexy on steaming. She give my hotness a new meaning.

爱的人是有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 这首歌一经放出来，估计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的大家庭当中会把这个我们的很多朋友这个年龄段稍稍的划分一下啊。1990年的滚滚红尘，1990年你又在哪里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我们来看看在这周的榜单当中排在第12位的歌曲，来自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他们作为这个尚雯婕的练习生，所以你可以放心，他们的个性他们的风格完全不用担心啊。他们青春有活力，而且还有着不同的这种个人魅力。来听听他们这首歌吧，夏日大作战，上周排了第17位，本周上升5位。 有一个秘密联盟，只在夏天暴走，牛仔裤、黑装、球鞋，乱入半个地球。纽约街头，宽山的手，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啊哦啊哦，统统举手，暴走暴走。夏日的大作战，世界很大，快和我去看看。东京铁塔算不算是注定？太阳下幻想有人陪我恋战重生，一眨眼山珍难解，干脆要多别提。纽约街头，宽山的手，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 新生代歌手总会有无限的活力和青春，而在当年也有一位这样的歌手，凭借一首歌曲呢，让他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我们继续进入我们最后在今天接榜的一首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11位来自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还能想起这段旋律吗？上周排在第18位，本周上升7位。这首歌曲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庾澄庆式的风格，什么是音乐顽童，什么是在爱情面前这种青春活力的样子。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的10:04:05，哎，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两个小时的全程陪伴，和你一起来分享汽车音乐生活。首先来进入的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油耗增高的原因啊，热车时间过长。现在汽车其实就是点火就可以直接开走了，不需要原地热车，但是如今依然有很多车主呢会在原地热车很长时间。你要知道，汽车怠速的油耗是很高的，怠速一分钟甚至比重启还要费油，因此呢通过低速行驶来热车反而会使发动机更快的达到正常工作，还能够节省油耗，所以应该尽量避免怠速时间过长。如果说停车时间较长的话，可以将发动机熄火。资讯结束之后，进入我们的汽车音乐推荐。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位非常有名的女歌手 Rihanna 的 Don't Stop the Music。 舞曲和节奏 Bruce 的混合，典型的欧陆舞曲，来听听它 Don't Stop the Music。 Moving, shake the stress away. I wasn't looking for nobody when you looked.

Love is beautiful。是不是对这段旋律非常的熟悉，但是哎，又好像又想不起来名字。这是来自 Taya 蔡健雅 Beautiful Love。这首歌呢是电视剧《白袍之恋》的片头曲，当然更熟悉的是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的插曲，所以听上去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当然也是一种甜蜜的爱情感觉。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音乐汽车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汽车音乐定制，我们今天周四啊，为你带来的是适合赛车的音乐，这首歌曲 As Back Home， 也是一首动感的歌曲，来用此刻10:15。时间都已经看错了，用这样的旋律来为你调配一下赛车时的心情。汽车音乐会，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代班 DJ 思萌。 We both knew this type of life didn't come with instructions, so I'm trying to do my best to 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And sometimes it gets downright shitty. In fact, when you calling, I don't even know what city I'm at. Or a day of the week, in the middle of a month, in a year, I don't recall. It's like my life's on repeat. And the last time we spoke, I told you I wouldn't be long. That was last November, now December's almost gone. I'd apologize, but I don't realize what I'm doing. Been nothing but amazing, and I never take that for granted. Half of these birds would have flew the coop with you. You truly understand it, and the fact you stood beside me every time you heard some bogusness. You deserve a standing no, cause they'd have just been over it. Let them talk, let them talk, let them talk, let them talk. We don't hear what they saying. Let them walk, let them walk, let them walk, let them walk. Just drive by and keep waving, cause you and I above all that. Just let them wallow in it. Now they all choked up, yup, cause they be swallowing. Back home. No one holds me down like you do, sweetheart. You keep doing that, I'll keep doing this. We'll be alright then. Trust that. We put the us in trust, baby. Ow, let's go. I don't care what you're after. As long as I'm the one, no. I don't care why you're leaving. You'll miss me when you go.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边。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FM 974腾边与你每个路口见。

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女高音歌唱家韩延文等一众艺术家齐聚在朝阳区垡头文化中心，与朝阳区群众一起共同见证中国艺术家基层惠民培育孵化基地的建立。此举是朝阳区落实文化惠民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基地汇聚的艺术家除了戴玉强、韩延文，还有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屈学选、国家一级美术师季清源、朝阳区舞蹈家协会主席方伯年等，共计近百名。艺术家们将通过慕课、成果交流展示、大师学堂等多种形式，搭建重实效、有品质、出精品的惠民服务阵营，引领更多艺术家走进朝阳，使朝阳更多基层文艺爱好者得到高端艺术培育的惠民服务。最后来关注7月27号到29号，由林兆华导演、雷克生、李成儒主演的话剧《老舍五则》将登陆保利剧院连演三场。著名导演林兆华选取了老舍先生最独特的五个短篇小说搬上了舞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开车途中你最离不开的哪张 CD 是什么呢？有多少的收藏的歌曲？哎，汽车音乐会私人定制时间，我们正在线上征集大家的私人 CD 歌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发送你的驾车感受、喜好和你的歌单，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彼此最美的音乐生活。今天这一时段的第一首私人定制音乐来自 Charlie Puth 的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这首歌也是他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先把旋律写出来，然后才填上歌词，回到 LA 之后进行的录制工作。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大概这首歌曲在榜单上占据了榜首的位置有很长很长时间了。好吧，来听听这首歌，第一首私人歌单的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Like We Used To DoWe Don't Laugh AnymoreWhat Was All Of It ForWe Don't Talk AnymoreLike We Used To DoWish I would've known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 what kind of 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 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ope you like 在音乐面前 We don't talk anymore， 因为很多歌曲都可以代表我们的心声来交流。继续私人定制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尤鸿明的下沙。创作才子尤鸿明也是在经历了大概有17个月的慢工细磨之后才终于推出了这张新作品。而在这段期间呢，他除了接下一些制作工作之外，都在专心的写歌。虽然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反复过程啊，包括严苛挑剔，但最终还是挑出了这张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下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会让很多人陷入了这种弥漫在回忆当中的感觉。尤鸿明私人定制为你送上《下沙》。 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得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伤心。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起。开了门，只有风雨声。 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 让我们从游鸿明的这一段带有一些沧桑意味的男声当中渐渐的走出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关晓彤，这个画面感是不是突然就变了一个风格，对不对？慢动作这首歌，那也是作为词曲的创作人潘玮柏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的这种陪伴和守护的感觉，漫画般的奇妙邂逅，来听听看。 Man